却梦不会碎。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你抓疯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流利喜悦看过这一天。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要飞飞得很高，你在我的世界。

伤心伤心伤一瓶火。